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咖喱饭范国威。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 我系刘世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鲍伟聪。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去年聖誕我哋嗰個 catering 咧就好受歡迎嘅，即係你喺屋企開 party 咧就叫嚟，會送埋俾你嘅。我首先介紹俾大家飲乜嘢先，就係呢個招牌手撕韓牛沙律。咁然後咧就三個熱食咧就揀一樣，香煎帶骨豬扒，就配蜜糖芥末子醬，香濃日式叉燒。雕草白酒忌廉鱼柳是不是很漂亮呢、这个。还有秘制咖喱牛筋腩、粤式虾饼拼煎肉车厘茄串。避风塘鸡中翼、橄榄油吞拿鱼炒螺蛳粉。或者蝦幫尼長通粉、芒果大蝦沙律，還有紅酒會鴨胸、奇珍香辣色仔薯和意式奶凍的。這個餐就是我們的食品工場有 ISO 20000的供應的，就是本地食品系列來的。咁就即係跟住落嚟好多公眾假期啦，如果你在屋企請下客唔使咁麻煩呢，就可以訂呢個餐，咁都好好睇㗎啦。咁我都係我有兩日訂㗎啦，一日就請下啲同事啦，一日就請下銷售家族啦，一日請下啲網友啦，分三日我訂三次。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点啊？喂，好啦，喂，翻到嚟啦！ 哇，曹总好开心啊， 系咪？好开心咩、啊？ 你头先未开始之前话 文汇报咩？ 我想问点 名你喎、 啊？ 点名 啊？系咪 好似阿仇思达咁开心啊？因为佢上文汇报好开心噶嘛啊！咁啊，因为嗱，上个礼拜啦，唔系上个礼拜，今日礼拜二。咁啊，今日礼拜二咧，咁就系阿达哥啦吓，咁、啊、佢就因为佢就礼拜三就好似系，个礼拜二定礼拜三咧？礼拜二审嘅，系礼拜二审嘅。咁礼拜二审咧，佢之前咧， 约礼拜一咧， 系啦。咁啊，约我哋饮嘢嘅，咁就系审前饮啦，系嘛。咁啊，因为今个礼拜就未完事啦，咁我哋即系计审前饮之后咧，我哋有咧监前饭，我哋又约咗监前饭。咁啊，因为佢而家赚咗两个礼拜咧嘅即系呢一个暂时啦、啊、自由啦， 即系放埋复活节假啦。 咁变咗就高达嘅听众啦，即系高达顺风耳嘅听众咧，又可以听多两个礼拜嘅高达啦。咁啊，所以咧，即系大家都要多多支持佢啊。唔系，我原本谂住咧，即系如果即系约咁好啊，咁样都谂过，反正如果佢话约食饭咧，咁不如其实搞网聚其实会好啲嘅，其实系。 我有谂过，不过我就 不过太急啦，嗰个真 系。唔系急唔急问题，即系我觉得无谓抽呢啲水啦，同埋即系阿达哥，因为我哋有个 group 嘅，都系得四五个人嘅啫，就系、是、个 group 个名字就叫做。唔飲仲可以做咩咧？咁樣 係咪？ 唔係我改噶 ，admin 係李永達嚟噶。 哦，哇，咁樣噶， 係啊。 哇，唔怪得文匯報話佢愁眉不展啦。 咁咪跟住 講嘢， 唔飲仲可以做乜咁啊？嗰個 group 咪叫做咁。跟住佢問我，即係大概意思話，等於頭先你咁描述啦。 啊， 仲有兩個禮拜， 係 喂，約日嚟再嚟過啦，即係再懟爆佢嚟咁樣，咁我好啊，咁樣咁後屘諗諗下，不如咁啦，花生台。我哋有主持啊嘛，有即係operator 啊嘛，咁我就話不如咁啦，擺兩圍啦。咁啊 B 咧，同你嘅諗法一模一樣。 咁望住咯，係啊。 咁你知唔知我點答佢啊？ 點樣 咧？我唔好抽啲水啦，人哋真係想同我哋即係食餐飯杯嘢啫。 我覺得唔好抽水，因為其實我覺得幫佢搞一次網聚都應該嘅，係 嘛？ 因為其實佢自己都有自己聽眾，一定有嘅。其實 你俾我諗下。 唔係咁啦， 即係咪李永達佢嘅意願先？即係咁多人，定係想即係少少人少少，即係啲比較啊，即係親密嘅朋友去食餐飯咁樣咧，定係即係要 social 咁樣好多網友應酬咁樣咧？ 阿達哥唔係話即係佢開啲咩會，即係嗰啲咩居民大會，即係。即係都好多人出席咁樣，即係 四五十有 啦。咁你即係你當係即係搞一次會員大，即係會即係點啊？呢個網載咁俾人簇擁幾開心啊？係咪先？不過嗱，講呢樣嘢之前咧，今個禮拜啦，今日咧走犀利喎。我哋見到咧，即係一個奇景喎。我呢度去段片睇下咯。啊，唔係冇咩？哎呀，大鑊啦！即係你冇啊？你唔係會員唔緊要，喺我呢邊播我有聲嘅。 好， 我有聲嘅。啊！我呢度有聲嘅，啊，咁啊冇聲喎，好似呢度，係啦，有啦，呢個中聯辦啊，呢度係，咁啊倒掛國旗喎，邊個咁鬼馬咧？ 攞特首嚟出下氣。 好啦。 冇問題嘅， 咁啊攞特首嚟出下氣冇問題啫，咁但係邊 個 會攞？ 呢個唔係真真嘅乜嘢嚟㗎？ 喂，真係㗎，你唔知道 唔係 啊？真 我話林鄭月娥最後個回應啊， 哦唔關佢，即係呢個就剪出嚟嘅啫， 剪出嚟 嘅 啫， 即係我話抽下水㗎啫。咁啊，即係林鄭就話揾佢出下氣冇問題啦。 你唔知我頭先咧，我揸車嘅時候聽到呢段新聞啊， 係 爭啲撞車咁就係 少，係咩？你撞車啊？ 爭啲啊？ 點解咧？ 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嚟讲，即其实是中国共产党嘅最重要的啲系咩咧？ 系 国歌、国旗、国徽， 系啊， 即系呢啲咁样嘅好冇意义，但系佢哋觉得好有象征意义嘅嘢嚟噶嘛？ 嗯 ，OK， 咁你唔系笑到碌地啊？你香港嘅中联办 ，OK， 最有代表性嘅中央嘅机构。體現一國一制的個地方，或者 1.5 或者 1.2 的地方，你掛一支國旗，你竟然調轉？喂，好笑的，那時候的辯解的方法就是呢，他說這個的前線的工作人員一時不小心，咁而家唯有咁賴啊！ 唔係咁一定係咁講噶啦，但我懷疑有人咧，即係專登倒掛國旗示威喎。其實 係，我嘅主觀願望都係咁。 我都覺得係冇乜理由嘅喎，呢樣嘢真係。你中聯辦嘅人照計，係咪啲 中聯辦好 多人，你請親嘅 人 都係中心嘅人啦，起碼國內嘅人啦，起碼 就算你失魂都好啦，即係嗰個五星旗你係咁樣拉開嘅，嗰個位置你每日都係做開嗰樣嘢㗎嘛。 系啊， 你冇理由知道嗰個位置係即係咁樣拉你，喂調轉咗你唔係唔知㗎係嘛？ 係冇理由啊呢樣嘢， 即 係 你翻轉咗嘅時候，應該咧就係點咧？嗰五粒星喺呢度㗎嘛？係， 我 如果向直嘅話，應該係呢度嚟㗎嘛？嗱，我估㗎咋，因為我冇做呢咁即係肉麻當有趣嘅嘢喺度咁樣拉國旗啊，大佬由細到大都。 唔係呢個其實係低級錯誤啦，呢個絕對係。咁但係我哋又我又覺得好奇怪咯。嗱，首先中聯辦啦，係請好 Q 多人嘅。因為你就係過去嗰年咧，即係我三月嗰陣時啊，大家如果仲記得啊，哇！佢用中聯辦嚟買樓咧，唔使交嗰個雙辣椒嗰個税啊，印花税啊，大佬。咁佢嘅講法就係話咧，因為好多人咧就俾啲員工住啦，咁 樣 俾啲員工住嘅話，咁一定係好多人進駐香港啦。嗱，因為咧就係兩會嘅時候咧，咁我哋見得阿呂炳權就喺度講啊，喂，原來佢又公布數據，又話喂，原來咧。廣東嗰個叫維穩費咧，係佔全國第一嘅。咁如果係佔全國第一嘅話，佢點解淨係廣東會維穩用咗全國第一啦？梗係喺香港食咗㗎啦。咁其實咧，即係點解喂你嗰度維穩費咁多？其實嗰度當中有好多錢可能攞嚟買樓嘅，其實係。咁好啦，即係無論點都好啦。喂，香港如果你就係講中聯辦咧，保守估計咧都千幾二千人。 其實係 唔止啊！我聽講係好似有成3000人嘅， 係啊，我都覺得應該係啊，咁 Q 多人，連個國旗都掛唔好，你有冇搞錯？ 咁你唔會係阿黃咩啊？黃咩文啊？ 黃志文 咁啊，唔會黃志文即係親自落去嘅，咁你唔好屈佢大佬你。 啊 不過我就覺得呢啲咁嘅低級錯誤就即係 成個朝頭早喎、 啊。即係如果你信嗰啲圓嗰啲嘢嘅話咧，其實即係代表老公嘅落台。 哦，即係你信 我唔信嘅， 你信迷信。你如果你問、啊、迷 信 角度，你用迷信角度， 即係末日先係會咁嘅啫嘛。 唔係咁，但係咧，阿澤咧就好小氣噶嘛。即係佢點樣小氣？ 我話嗰條友唔使諗啦。 啊，嗰條友一定係 即 係 我係佢上司都好啦。喺咁樣嘅共產黨嘅體制裏面咧，就唔可以一笑自知嘅，哈哈咁樣，即係倒轉咗個國旗啊咁樣。 哦，咁你梗係啦。 咁咪一定係揾你嚟祭旗啊，大佬。 係啊， 你個契弟大佬。 唔係因為 你真係我理得你瞓唔醒啊？定係嗰日感冒啊？定係食咗咳藥水？ 即係最少都降職啊！呢個肯定唔使講啊。 唔使一定係炒咗佢。 唔係，即係你如果你係掛國旗嗰啲友咧，其實應該係咪紀律部隊之類嘅？但係應該唔係，應該 唔係。 就係 Q 嗰啲係嘛？ 佢自己有，你點會實 Q 啊？點會外判掛國旗啊？大哥， 係咁咪自己，咪自己嘅實 Q 咯。 唉， 真係唔得嘅咩？咁但係我覺得呢佢呢個當然係大鑊啦咁但係因為你知啦即係而家呢阿習小氣到係點啦。 喂你諗下當年港英嘅年代嘅時候、啊、OK, 港督府即係升降國旗係搵差佬做㗎嘛。OK, 因為嗰個係掛、嗯、即係掛國旗嗰條友或者拉嗰條友呢其實係有意義㗎嘛。即係佢個官階呀。所以你真係唔好睇少即係嗰樣嘢雖然我哋由細到大都唔係好重視即係你拉支英國旗關我託事咩係咪即正如今日我哋更加覺得唉你仲好意思掛你支國旗出嚟即係倒轉所以唔係點解我話真係一路聽新聞嘅時候揸啲撞車呀、啊、大佬我 第一次聽嘅時候我以為係係嗰個圖係改圖嚟㗎、 okay. 我覺得即係改圖機會係有八九成嘅原來係真嘅我都估唔到啊真係 唔係所以呢個係有預兆啦咁我相信你哋成日講啦今次佢哋真係咩話经济上有咩支爆啦、哎啊、 可能你过过得派之后唔知边个中联办嘅高层相规啦。 好、哎、开心咁、哎、大佬知道人哋挂都挂国旗。 首先啦阿之峰呢就好驚。 喂同埋嗰条友可能有肉旗罪喎、啊。话是话喎、啊， 呢个阿之峰咧，因为佢咧就话贴咗张相， 又关之峰哥咩事啊？ 系啊，唔系因为佢贴咗张相上 Facebook， 咁点啊？ 咁佢就话啦，我如果贴呢张相上去网嘅话咧，会唔会俾人哋话系违反国旗法啊？系嘛？你散播呢张相，我周围 share 噶嘛？系嘛？因为呢个好大镬噶，而家咧， 之峰哥而家几叻喎，抽水啊！ 抽水， 啲嘢同我同一个套路喎、 啊。咁大家都系即系都差唔多嘅啫，系咪？ 不过所以咧，我其实我讲嘅重心系在于咩？對於一個專制獨裁的政權 ，OK， 冇政權的認受性，冇人民支持 ，OK， 亦都不斷咧係利用維穩費，唔好話我嚟買物業嗰啲咁樣嘅即係資本主義嘅炒作嘅嘢啦，係要透過國旗、國歌、國徽， 宗教嚟噶嘛？呢啲係 呢啲咁嘅表面象徵嘅嘢咧，即係例如話周圍將自己啲領導人嘅相咧掛到周街都係嗰啲咁樣咧 ，OK。以前我哋都覺得係肉麻啦，掛豉油婆喺度關我哋託事咩？但 係愛國主義就係宗教嚟噶嘛，即係你愛國主義就好講同騰嘅，國旗就唔可以侮辱嘅，係嘛？甚至當時唔可以俾你燒添啦，好似阿牛啊，咪以前有燒啊？你以前有冇燒啊？ 我好似冇 啊，你以前冇燒， 因為我唔係好重視佢呢樣嘢。咁即係你燒佢，你代表好重視㗎嘛，大 佬？即係當然，即係普通而家好地地一個專制國家，即係當然面子好緊要啦。呢啲嘢咧係大忌嚟㗎啦。更何況而家咧，即係其實而家呢一個習近平政權咧，係更加咧係有復辟文革之兆添嘅，因為佢已經係好 Q 小氣，點樣小氣法咧？佢係啊。即係有條友呢即係其實係浙江嘅官嚟㗎咋。佢喺 Twitter 呢 like 咗一個 post 啊。咁佢人哋喂咁就炒 Q 咗人哋喎。咁 like 咗咩 post 啊咁咪 like 咗啲即係好似唔知係話佢啲嘢啦。咁即係你而家喺大陸呢又係嘅。即係 唔係我覺得個現象係點 係。 係上有好者下有啲友呢就爭相效友。即係其實呢種嘅擦鞋文化呢係比喺江澤民年代，我哋都覺得係契弟嘅、 哎。 我哋覺得胡錦濤嘅年代，我都覺得老共係契弟嚟嘅，係更契弟啊！因為點解呢你一個專制獨裁嘅政權，嘥咁多錢做維穩費，拉咁多維權人士，拉咁多維權律師，其實你係最重要嘅就係維持個鞏固自己嘅權力同埋維持個社會嘅穩定啊嘛。好啦， 任何一度有出事嘅话，或者系偏差嘅话咧，唔使啊，习近平落 order 啊。喂，如果系咁咧，佢就好忙啊，大佬，嗰个13亿人民嘅地方。喂，日日咁落呢啲咁嘅 order， 咁咪日日都系由朝头早即系唔使瞓都就喺7-11嗰啲真系大佬。中间同埋下边啲友啊，原本你谂住做三分，佢都叫你做，佢自己都做到7-8分啦。 系噶。 喂，其实呢个系一个最危险嘅，所以佢而家我越嚟越信咧，就系爆煲噶啦佢咁样。即系我唔系用国旗嗰样嘢嚟代表个爆煲， 你知唔知而家？ 而系在于你咁样嘅社会嘅气氛同埋文化咧，其实体现咗一样嘢。 系咪爆煲唔知？但系咧，我哋总之而家知道 你嘅政权系好虚怯嘅时候。 而家咧，好 你先至攞呢啲嘢嚟咧，第一来做表征，第二咧，当有人违反呢样嘢嘅时候咧，你系好紧张嚟喐佢哋噶嘛？喂，如果你是一个开放政权嘅话，你笑我，咁我咪又笑翻自己咯。 系 咁嘅啫嘛，即系你西方嘅领导人，我哋唔系要吹捧西方啊，而唔系觉得人哋好有幽默感啊，而系你个成个国家同埋你成个民族啊，都应该系有少幽默感噶嘛，系咪啊？倒挂国旗咪攞嚟自己玩下笑下咯，唔系咁点啊？咪挂错咗？喂，但系嗰条友你唔使谂啊，一定揾佢嚟祭旗啊。唔使降職嘅嘛，淨係炒油啊，大佬，拎翻翻去大陸啊，話俾你聽啊，隨時啊係要呢個咩啊？呢個勞教啊，大佬，好似新疆嗰啲咁樣啊，大佬。喂，咁你呢個政權就好危險嘅咯噃。 係啊， 所以我話點解我越嚟越相信佢就係爆嘅咁解。 唔係嗱，爆唔爆咧？ 你咁少嘅事都咁緊張嘅時候咧，尤其是你處理香港嘅問題上邊，你更反映到呢樣嘢。 但係即係爆唔爆唔知啦。但係而家咧，即係最近咧有啲嘢咧喺大陸咧，好得人驚。咁我睇下呢篇新聞先。好啦，習思想入腦入心，官方或再掀知青上山下鄉。咁咧就主要就係咧，就最近啊，原來呢個共青團咧就宣布話力爭3年內組織超過1000萬嘅人次咧嘅大中專學生志願下鄉。3年內1000萬、哦、就。有好多人就問啦，喂，究竟係咪上山下鄉又嚟啦咁樣樣？咁點解要上山下鄉咧？即係其實呢個咧，就當然即係係喂大佬，即係好戇鳩啊！而家你搞成上山下鄉，首先即係你要知道今時今日嘅習近平同埋人民之嘅關係，同以前毛澤東嘅時代去比較嘅話咧，係一個此消彼長嘅關係。毛澤東唔係即係起碼習近平冇毛澤東咁聰明，亦都冇佢咁有魅力，但係。而家嘅人民呢亦都冇以前嘅人民咁蠢喎、哦。即係而家你啲人嗰个上山下乡嘅记忆仲喺度嘅时候，你再搞一次，你第一你啱啱唔 Q 到人啦，第二係令到人哋好反感啦。咁但係阿土伯你知唔知其实嗰陣时搞上山下乡其实有咩作用呢？其实主要 咁你認識下贫下中农嘅困苦。 嘩，你咁喂你咁天真骄嘅你。你咁纯情嘅。 我而家用緊人哋嘅 propaganda 嚟同你讲啫。咁目的梗唔係咁啦，大佬你掀起文化大革命嘛，你權力鬥爭嘛，我利用啲紅衛兵嘛，係咪？個目的梗唔係咁啦。 其實嗰個 冇問。如果你話啲中學、小學 ，OK， 我哋而家喺個資本主義咁發達嘅階段裏面，我哋俾啲後生仔女認識下，即係農民嘅困苦，工人點樣被剝削，咁我都 appreciate 嘅喎。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教育過程嚟喎，係咪？即係正如我哋做大學生嘅時候，都會即係走去寮屋區啊，做下 即係啲訪談啊，社會 社會學嘅研究啊，唔講啦，係咪？係咪？唔係，我覺得本來呢樣嘢係好嘅，但係如果你作為一個政權嘅工具嘅時候，就係一個問題啦。你好明顯啦，而家因為你阿習嘅思想，而家佢提升個思想嘅層次啊嘛，係咪？係。喂，咁佢咪攞返老毛嗰啲嘢嚟即係學習 消費囉。 咁但係其實會唔會即係其實恐怖係真係呢個意識形態嘅原因啊？ 佢係玩意識形態。 定係呢個真係 佢有咩做 嘅嘢嘅青年人喺城市裏面會唔會嘅失業率即係因為 呢個就係 下降呢會唔會係呢一個即係中美貿易戰之下令到即係中國經濟下行呢 關鍵點啦，就係嗰個失業問題。因為其實失業啦，你就係講舊年嘅失業率啦，就係舊年嘅前上半年啊，即係原來舊年喺內媒喺大陸嗰啲網媒啊，有一個叫做係叫網易啊，其實已經公布咗話，原來係舊年淨係單上半年咧，係503萬間，503萬間公司倒閉，係佔咗全國嘅1/6。 咁啊，即係而呢，即係如果你話淨係公司已經503萬間，咁你話少咗幾多人？咁而亦都 咁咪咁講，咁同時間已經好多公司即係創立出嚟嘅，咁你好多初創企業其實都係壽命好短嘅啫。 咁但係而家最近亦都有一啲即係一啲嗰啲顧問公司亦都喺大陸咧做過一啲研究嘛，就係話究竟而家嗰個請人意欲有幾高嘛？咁你起碼你見到咧，而家淨係講呢一個。創科嗰啲啦，創科你見到華為又唔肯請啦，甚至乎炒人啦。咁啊，亦都你見到阿里嗰啲啦。咁啊，最近搞到咧，其實而家佢唔請人之餘咧，係剝削埋啲員工好犀利，就係話咩有個996制啊嘛，你有冇聽過？即係你朝九晚九喎，翻工，然之後一個禮拜咧做足6日喎。咁啊，做到啲友咧。即係哇天怒人怨咁最近有班即係 IT 好似香港啲 accountant 係啊即係大陸就有班 IT 狗啊就搞個網出嚟咧就叫996.ICU 所謂嘅意思就係話啦日日咁樣翻工996制哇我遲早入 ICU 啦係咪遲早入急症室啦就係咁嘅意思咁搞到咧就其實咧其實有好多人咁講嘅喂點解無端端喂你扯到嗰啲員工咁盡啊其實就係因為你一邊炒人一邊咧。同時間你就 要成本 係啦咁樣樣，咁所以咧就個現象就係咁樣樣咯。咁而大陸嘅失業問題咧，你喺兩會嘅時候咧，咁李克強咧已經講咗話，其實而家嗰個失業率係5.3%，係廿年嚟最高。 我一路覺得佢呢啲數字咧唔係好可靠。 唔包括都唔可靠咯，可能 係 作勢 添。就算唔可靠，佢都係廿年嚟最高啊！ 五點三都唔係低嘅。 其實嗰條數係可以 manipulate 嘅，就算西方國家都有 manipulate 到，因為你計嗰個咧， 唔係 BBC 同佢計過，你知唔知 ？Employment rate 咧，你個份母其實係 working population。 係， 即係如果你吳博。即係已經打算咧，即係發覺揾咗狗血工之後咧，你都冇意欲再揾嘅。其實佢係滴咗你走啦。 係啊，咁啊當你係冇，即係因為你 即係如果 你 淨係 你淨係計算有意欲揾工嘅人 嘅嘛。失業率嘅，佢淨係做呢個城鎮入邊嘅調查。咁佢農即係農村嗰啲失業率係完全唔理嘅。 唔係，所以咧你一定要嗱，我當佢真先啦。你一定要有個 underemployment rate 計算嘅。即係適齡裏面亦都有工作能力嘅人，究竟有幾多人係冇踏入到勞動市場裏面呢、即係我覺得，但當然啦，你話啲數字老實講，即係下面都係報假上去㗎啦。喂，大佬，我做嗰度嗰個省長或者係縣長都好，我都係作數啦。如果唔係，大佬，我而家點同阿老習交代啊？喂，所以你個社會係好危險嘅，即係你不斷喺度製造呢啲咁嘅謊話，不斷喺度製造呢、這個即係虛榮啊。其實是到即係崩潰嘅邊緣嘅咯。 咁但係點解會即係你淨係講失業率咁大問題？其實呢啲係人為啊嘛，一半人為啊嘛。 所以佢呢一鑊嘢，佢點解都要對住美國佬跪地起豬乸？點解要撳住所有人喺中美貿易戰裏邊咧？一定同阿 Trump 咧係即係傾掂數咁解。如果唔係，你仲大鑊。 而點解我哋見到？ 所以我話你一定係雙輸嘅，對兩邊嚟講係咪 ？Trump 又好急。喂，大佬就嚟 就嚟要再選啦， 係嘛？要搞嘅咯，跟住佢又俾即係反對黨撳住。你上次又輸咗眾議院啦，咪拉個後腿咯，乜都拉佢噶啦。你係佢都係咁做啦。所以香港嘅反對派有時候即係學下人哋嗰啲反對派啊，大佬。 即係唔係佢而家佢報復啦？而家 即係咁當然，即係你唔開始有 fruitful 嘅利益咧。對於美國嘅民眾咁現實嘅選民嚟講，好少睇外交噶嘛？屌你中，即係好似我哋本土咁講啊！屌你中國搞成點個差事咩？我冇責任幫你搞民主，幫你改善人權咩？即係對絕大部分嘅美國選民嚟講，咁但係佢需要嘅係咩咧？就係你個任期裏面係有 tangible 嘅 results 啊嘛。OK， 所以一定丟噶，所以你唔使諗啊。不過問題就係邊個急啲，邊個需要？攞到成果，嗱呢、這個我計算唔到啦，我就只係計到美國嗰條數，就係美國人都好急嘅 ，OK， 但中國有幾急呢？係咪？你睇留學就知啦。好 ，anyway， 喂，今日我哋 係我哋有嘉賓，我哋轉頭翻嚟， 好。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